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注一部电视剧哈，叫《女心理师》。我是有一点慢半拍的。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毕淑敏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然后经过几个很典型的那种心理咨询的案例，回溯了整个心理问题形成的一些社会外因和成长的内因，而且跟我们试图探寻着一种相应的疏导途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这部剧又把很多人那种关注的目光拉拢到了对当下社会心理相关话题的探讨。相信大家都能够意识得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只关心躯体的健康。你看到年底了，很多公司都会组织去体检，对吧？但是可能真的是忽视了自身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就像我今天在朋友圈当中看到的一句话，有一个朋友用他非常好的字体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同样是咸鱼，为什么有的翻身了，有的却粘锅了呢？你猜猜，因为后者忘了加油。有一点调侃哈，事实也是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听了太多来自身边的加油声，就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那句话一样，可能很多时候别人更在意你跑得快不快，而我更在意你过得好不好。这一生风雨兼程，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及更懂我们的人。 没有斩断海浪的权杖，没有升天赐的光芒。 穿过一阵新的围墙，解锁一道光。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他们都出征灵魂腾高我远的路，指引我启发我成就我迷惑的量，谁能出决定自己命运的真相，握在我手上。 这一首心理大师来自陈慧琳，是我刚才提到的电视剧《女心理师》当中的主题歌，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这首歌实际上一改剧中很温柔的那种基调，就是节奏和力量感都是非常燃的。歌词当中，刚才相信大家也被震撼到了，我们注定要闯过一层新的围墙，心脏的心，解锁一道光。是这样的，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经过我们自己的化解，经过外界的一些激励，其实都会转化成我们成长的基石。只有踩着这些困难不断地向上走，你才会碰到更好的自己。所以不要再怕那些坎坷，不要再怕那些曲折，它会造就你，真的是这样。欢迎大家此刻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会遇见你聊天室，这是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专属聊天室，来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狂欢之前，你记得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快乐呢？最近你快乐吗？想一想，认真想一想，然后告诉我。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抱歉。 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歌。电影当中那句很经典的台词你还记得吗？如果这个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 不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这首歌跟电影真的是十分契合哈，很走心又很带感的那种歌词旋律，真的是唱到了很多对感情很纠结的城市男女的心当中。不将就，我想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也是为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和幸福的一份期许吧。今天出来的话千万不要将就哦。谢谢北京五号线给我们发来的寒潮的预警。2021年最后的一次寒潮正在被我们经历着。今天下午的2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在-4.5摄氏度。寒潮以及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目前我市的北风明显，阵风风力在4到5级，山区一带还会更大一些。风寒效应显著，外出也请注意防风防寒，防范高空的坠物，同时呢也请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的疾病。天干物燥，各位注意勤补水润燥，注意防火安全，千万不要穿少了。 Fortresses on skyscrapers, watching for the ones who fall down first. Everything you want in 24 hours, but nothing you need. Cracks in the pavement, scorpions, abandoned retail emporiums, Amazon Prime, the new world power.As long as it's cheap, we don't get no sleep, no sleep at all, when autumnal, in this concrete jungle, we all act like animals, we're running on pure instinct, no, we ain't scared of nothing, in this concrete jungle, we make a home.You can die of thirst or drown in the lack of your own words, swimming with the sharks in your own bathtub. With money to burn, wolves at your door, moon in the sky, last in the food chain, get the lights. It's gonna get dark in nature's nightclub. If we never learn, we don't get no sleep, no sleep at all.In this concrete jungle, we all act like animals. We're running on pure instinct. No, we ain't scared of nothing. In this concrete jungle, we make our homes in city walls. You know we gotta run so wild to keep up with this lifestyle. In this concrete jungle, we all act like animals. Concrete Jungle， 怎么讲？钢筋水泥的丛林，这是一首很温柔又很好听，但是你会听得出来有一些略带伤感基调的英文歌。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我们都是夜行动物，歌声里是怎么唱的？ 是，好像白天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繁忙而忽略掉自己，而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情绪被察觉到，包括一些负面的情绪，你说对吧？所以有些朋友才会在床上辗转反侧，有的还会失眠。但是我们人好像就是这样，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只要一想到不管发生什么，明天的太阳一样照常升起，好像一切都好起来了。今天早上我观察夜已经没有那么长了，你有感觉到吗？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今天我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狂欢之前记得问自己，真的快乐吗？大家对自己的情绪真的是有觉察的。 Mr. 梁说，所有的快乐都是真的快乐，再短暂的快乐也是冬天的一盏暖灯，夏季的一缕清风，干涸田地的一滴雨水，狂风暴雨中的一把纸伞，微不足道但却可以在心里永恒。Mingy， 这是一位新朋友，他说狂欢后的落寞恰似被人之后惯有的那种孤单。哥大爷说，节日只不过是个节日，开不开心只有自己知道，现代人真正开心的时刻只是在干着自己喜欢的那件事罢了。时光雕刻说，快乐但也不快乐，很多事搞得我很心烦，又很疲惫，也很心累，但是总是还要快乐地去面对。向着阳光说，狂欢之后当一个人独处时，其实随之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寂寞、空虚和疲惫。一哥说，只为自己开心，不去狂欢。 我好像很擅长自己去某个地方，跟着光路很长，临走时也会回头望。最长天一亮，我们又人模狗样，夜一深哭一场，每次能缓解点疯狂。我们放肆的生长，只为了能回去一趟，能回到热一位姑娘她最后落泪的地方。许偏高点的愿望，撒闭眼前想好的谎，都不甘心的打发着一层初妆。找寻你的姑娘，认不出了你的模样。记住她许愿望，在微信的鼓掌，请你连我一生家乡。好像很擅长让自己困在远方，纸一张字一脏，藏着我无畏的模样。我们放肆的生长，只为了能回去一趟，能回到这一位姑娘她最后落泪的地方。高点的愿望，撒闭眼前想好的谎，都不甘心的打发着一层初妆。我们要不回理想。 靠心里的姑娘忍不住了你的模样。这句他许愿望怎违心的鼓掌，请迷恋我一生。我们最后的下场是对着谁念念不忘，一直到耗尽了等你的姑娘也不知去向。谁完成我愿望，谁模仿你出装，来世一样。 耗尽，来自薛之谦和郭聪明。我很喜欢这首歌，在编曲上你会听到是那种层层递进式的，而且钢琴给我们铺陈开了充满故事感的一种氛围，很强烈的那种古典哈，很有带感的一首歌。而且你会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每人一句的那种方式，好像就是一对好朋友在午后的这段时间给你带来了一段对话，一开口就充满了那种诉说感，关于理想，关于未来。欢迎你继续参与到我们今日份的话题当中。黄昏之前开始，记得问问自己到底开不开心。 怪我没出息，给予不了你梦想，轮空气挥散你期许。怪我没骨气，想妥协到底，卑微被姑息，宁愿变玩具，上演一出默剧。我和你很默契，在维系这摇摇欲坠的风景，是我太愚不可及，害我伤你还是你，用虚几分是 释怀一下，和广告待一会儿好吗？一会儿见。 我不知道一种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经过漫漫长夜必将收获新的希望。从2007到2022，男左女右迎来我们的第十五年。 男左女谁又更优秀？ 对，还是你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9点到11点，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与你相伴，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想着他，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 喜欢这首歌对吧？来自周深的《光亮》。周深很会唱，毋庸置疑，但这首歌里面我们又听到了他另外的一种戏腔，是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种时空交错的奇妙的感受，我想我们从音乐当中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而且这首歌你会觉得你越听越有感觉，越听越好听，它其实就是在诉说着一个人，即便渺小却从来不问宿命，是最无畏的一种。我想这种无畏的人应该是用光亮不断照耀他人和自己的人，就像给自己写情书的人也是这样。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千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是

coada. Baby, chiar dragostea mea e de calitate tău, gramul gram, da, ia.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um ți-aduc flori în camion și îți cânt așa cu chitara mea. Dacă nici așa nu-ți place, e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ce Panama. 这是一首很欢快的罗马尼亚语的歌曲，歌名翻译过来叫巴拿马。歌词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地方，那就飞往巴拿马吧，你会亲眼看到我是如何手捧鲜花赠予你的，我是如何弹奏着吉他为你唱上一曲。很随性很自由的一首歌，对吗？好像音乐真的能给我们随时随地带来一种快乐的因子，很舒坦。听完了，我觉得自己活舒坦了，身边的一切关系也都会理顺很多。比如说这位秋韵林兰的朋友，他说今天很开心，因为晚上可以和先生一起去石景山万达卖一些水果，虽然室外很冷，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能有那么一个人陪你挨冻，陪你一起付出，再冷也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我曾怕那天星辰会淹没在长夜中，我一步一步朝着前方那些暗涌，我曾不知所措，也曾把勇气丢了，可你捧着烛光安静温暖荒原里的梦，映着嬉笑的面孔，也映着苍穹，能微笑展开臂弯与风相拥。 是的，这是同样来自周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无所畏惧》。刚才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是周深吗？你没听错，是。我觉得为大家选了一年的歌，大家也要允许我在今天任性一把。年底了，对吗？谁还不是个任性的孩子呢？谁说在一期节目当中不能够允许一位歌手再返场一下呢？这是，怎么讲？我觉得这首歌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瞬间勇气和希望的一首歌。所以，下回如果被谁打击了，被老板 K 了，你可以把这首歌捡起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张悬。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长长的路要挥霍的走，大大的世界要率真的去感受。很简单的歌词，但是蕴含着没无数的道理。我们真的懂了吗？这首歌久违了，亲爱的。张悬和他的吉他很温柔，有一种心疼一样的劝告，劝告我们不被人了解的时候相信自己值得，经历的事情就会慢慢的来，想法很多的时候要细腻的用，拥有一切之后就让他走，别忘了要温柔，更别忘了要快乐， 要温柔。 午后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哈，在明年的2022年，我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依然是在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好，今天的最后一支歌，温柔的晚风，来自好妹妹和小娟，还有山谷里的居民，一起为你呈上。城市的忙碌，你的忙碌，我们都看在心里，我们会忽略掉一些，包括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应该是说，有些时候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看真实的自己在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有什么样的渴求。希望各位自己都能懂自己，